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阳光灿烂的主日，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还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在这清晨你分别为圣的主日，聚集你众儿女在一起，主啊，求你自己的话语来膏抹我们，你自己的灵也来在我们心中，你来做感动的工作。主啊，让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真是能够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也都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我们就把底下你自己亲自讲的话语恭恭敬敬的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教会合一的根基，那所看的是在以弗所书4:7-16里面，刚才各位都已经读过了。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冯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讲到这个以弗所书4:1-6里面，他的信息讲到合一教会的表证，就是信徒用爱心来互相的宽容。他也讲到用经文里面也说到用和平要彼此联络，然后弟兄姐妹都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那在这里我们思想到他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要思想一下一个合一的教会它的根基是什么呢？它是怎么样形成呢？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的恩典大能的作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他在救恩，他在这个恩赐的这个供应以及成圣的事上，他所展现的这些神迹奇事所造成的这个结果。那我们看看在这些神迹奇事里面，能够比得过这个六日的创造吗？我们知道神他六日里面他创造了天地他也造了空气，分开了水，又把这个旱地从这个水里面露出来，使这个植物可以生长。他又造了天上的日月星宿，还有水中的生物，还有空中的飞鸟。最后在第六天他造了地上的活物，还有人人是最后的这个创造。难道这些事情还不够奇妙吗？还不够彰显他的大能吗？但是我有一个感动，我觉得神在今天他所做的这些救恩，他所赐下的这些恩赐，还有让我们能够成圣，这些事情比他过去六天的创造更要伟大，更要这个神奇。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想想看，神凭他的大能他要这个改变我们，那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从这个创造世界的这个六天里面，最后创造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他离开了伊甸园以后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要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世上从亚当夏娃出来以后，世上这个人类有多少？那这些人神要用他的救恩要拯救每一个人我们知道都是有自由意志的，要改变他们的心意是多么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原始的始祖两个人，如果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意，能够认罪悔改，那是比较容易。 要整个世界从始祖亚当夏娃以后啊，这一段空间，这一段时间里面，所有的人都要改变，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神他立下心愿啊，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面说，神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啊。所以要把这些所有的啊创造繁殖的人都能够接受这个救恩，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这就是神要彰显他大能的地方，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并且啊，神不只是愿意这个样子，而且他要使用他所造的人啊，这些人到时候愿意和他同工啊，这些受拯救的人愿意和他同工，一起的来成就这个救恩的这个大事，这个救恩的恩典，那这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意识，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他自己的难处。那这个神他每天都要，除了他要成就他要做的事情以外，他还要照顾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教会里面的这些施工。那这是一件更加这个重大的这个担子啊，他要负担起来。我们想想看，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事情？确实有很多事情啊。过去啊，这个我们的教会麦城华人教会五年中间，为着牧者的缘故啊，他们天天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你想想看，一直祷告了五年，神听了烦不烦呐？但是神也在五年之内啊，把一个传道人带来。那你想想看，只是一个麦城这个小的华人教会就是如此。那整个世界里面有多少教会需要牧者的？有多少教会里面有这些牧者跟神祷告祈求啊？有信徒他们有困难跟神来求助啊，有难处要向神来求帮助。那这些事情都是要神都要解决的，来跟他一起同工，来这个把这整个世界都能够改变过来，把整个人心都能够改变过来。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大的这种的事工。那这个事工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比六天的创造是更加的艰难。但是我们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教会的合一上面，就是神的旨意。神建立了教会，要把他的这个恩典的大能借着教会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把人的灵魂给失丧的灵魂能够抢救出来。那在这个神的作为里面，我们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了，他使罪人能够蒙恩得救。那这些罪人蒙恩得救呢，不是靠着他自己，也不是靠着这些罪人他们的行为能够得救，乃是呢靠着神的恩典啊，以及基督耶稣的救赎的。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里面，保罗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能够得救，今天我们能够坐在教会里面来敬拜我们这一位神，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吗？我们做了有多好的事情值得我们这样能够来到这里吗？或者是因着我们这种在世上我们有帮助多少人啊，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罪能够免去，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这都不是我们行为能够值得我们做的。而且呢，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应该所受的是永死的惩罚啊。那我们这些永死的惩罚居然我们没有了，而且呢在同时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我们凭着神赐给我们的恩，也因着我们的信啊，我们就能够得到了。所以呢，这个是蒙恩，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开始啊。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能够有蒙恩，我们能够得救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有同样的信仰，我们有同一位父神，我们有同一位救主，也有同一位内住的圣灵啊。就这些就能够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有合一，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合一的基础。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今天在各处都有教会，那这个各处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合一呢？啊，同样的，我们都是有一个信仰，同样的信仰，这个同样的信仰，同样的基督，就能够让我们合一。因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已经都讲清楚了啊，各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教会啊，在以弗所有基督教会，在哥林多也有基督教会，在腓立比也有基督教会。所以保罗他写信的时候啊，都讲到是啊哥林多的众教会，一个地方还有很多的教会，众教会他要写信告诉他们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啊，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们也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教会里面是多元化的啊，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这种的这种能力啊。所以一个得救的一个信徒呢，他要得到侍奉的恩赐是神赐给他的。每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都会有得到神赐给他的恩赐。那这个恩赐呢，就是要目的，就是神要我们要服侍他的教会，要建立起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恩赐，要建立起基督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说，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和睦啊，他把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和睦。在这里所讲的和睦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和睦。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种族，大家在教会里面都是合而为一的，都是和睦的啊。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既然是和睦的，那我们就是要凭着我们所得的恩赐来一起的来建造基督的教会啊。所以这个恩赐是什么呢？恩赐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到是讲到特别的能力，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有一个特别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也这个能力呢，是圣灵的加添的啊，也是按照他的计划，他来赐下来给每一个信徒的。每一个信徒在神的计划里面都有他的位置，这个位置需要什么能力，神就会赐给他这个恩赐，来让他能够完成他的托付。那这也是每一个恩赐呢，也都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啊。这个恩赐能够在使用的时候呢，就能够把教会能够建立起来，能够把教会能够扩张扩大啊，能够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造就，这都是这个恩赐的原因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赐在基督徒里面，在神的儿女里面，是神特别加添给我们的。那在世人也是有，世人有就不叫恩赐了，世人有是他的天赋啊。有很多人他生下来，他对于这个音乐是五音不齐的， 但是呢，有的人他就是这个有特别的这个天赋啊，这个音乐一弹出来，他就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乐器是演奏出来的，他就知道这个调子是什么样的调子，他就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他是天生就有这个能力。那这个音乐就是他的天赋。如果他接受了主了，在这一项的天赋里面，神就会更加给他的能力，能够成为他的恩赐啊。这个恩赐甚至他能够在教会里面他能使用出来，来帮助这个教会的成长。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有不同的恩赐。在圣经里面起码有五处的经文讲到不同的恩赐，一共有20几种的恩赐。那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保罗他所提的这个恩赐呢，就是啊有啊这里他所讲的有使徒、先知、跟传福音、跟牧师、跟教师这4种他所提出来的恩赐。那我们在没有思想这个恩赐以前呢，我们仍旧要思想啊一些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主耶稣啊，他按照我们所需要所量给我们的啊。在经文里面，保罗他特别的引用了一段，是诗篇68篇18节啊，讲到说耶稣基督啊，他所成就的啊，他在这个圣经里面第8节里面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保罗他用耶稣基督来形容这个诗篇68篇18节里面所思想的。在诗篇68篇18节里面是讲到耶和华他得胜了啊，从这个锡安山他到这个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坐上他的宝座啊，他把他所征服的这些仇敌啊都掳掠了过来，然后呢把他的这个恩赐呢赏赐给这些跟随他的人。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因着这篇的经文，他就思想到主耶稣他所成就的事情，也就是在诗篇68篇里面所形容的啊，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他在十字架上死后3天复活，已经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得胜，而且呢，他也这个赐下这个圣灵来把这个恩赐颁赐给他的信徒啊，这也是跟诗篇68篇的这个背景是非常相像的。因为什么呢？诗篇68篇是纪念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过渡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的50天啊，在50天以后，他们在西乃山上接受了从摩西带给他们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这个以色列人都在纪念这五旬节。那这五旬节的同时呢，在新约里面也有它的特别的背景啊。新约里面众使徒也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得到圣灵的充满啊，从圣灵的充满能够得到各样的这个恩赐。所以呢，他这个保罗呢就用这一篇的这个经文来形容这个五旬节的啊，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圣灵的恩赐。那其他的基督徒也因着有圣灵的内住，也能够得到圣灵的恩赐。那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有这些恩赐，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3项啊，我们要建造这个各个啊肢体，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被建造起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生命的改变， 渐渐的成长，成为基督的样式。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他就用了三个比较啊，他用三个比较是要看，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人跟一个灵里面仍旧是小孩子的人他们的差别啊。在这里保罗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在神的旨意里面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啊，我们要长大起来，要长得和基督耶稣一样的这样的大小啊，不是是一个小孩子。那在是一个小孩子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这些孩子们啊，他们是怎么样呢？啊，是一个小孩子中了这个恶人的这个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这种的异端啊。所以这是灵里面的小孩子，他们是不稳定的啊。小孩子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小孩子他们是这种会常常改变啊，他们的心意他们是不一定啊，不像一个成熟的人，他们是有一种稳定的心情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的光景呢，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啊。一个小孩子啊，他当然是很单纯，他当然是很谦卑，但是呢，另外小孩子的困难呢，是他们的幼稚，他们飘忽不稳啊。所以在这里，这个保罗说，我们不要跟这些小孩子一样，我们要生长成熟啊，要成为一个像基督徒的一个成熟的大人。那在这里，保罗用一些形容词形容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幼稚和他们的飘忽不稳啊，讲到他们说是这个风摇啊，风摇动，飘来飘去啊，这些。在这个希腊文呢，是讲到好像在这个海里面，一条船在海里面被这个波涛啊打的这个高高低低的，或者是呢被这个风吹的这个转动啊，这个风把它吹的风从这边吹它就倒在一边，风从另外一边吹它又倒到另外一边啊，就这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光景。那很多的这个小孩子是如此呢，那一些属灵的里面还是小孩子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他们常常觉得说在一个地方他不能够这个得到足够的这个好处啊，他就跑到别的教会去啊，然后呢在别的教会去又有一些困难，他再换一个地方。那这都是一个心里面他不成熟的一个光景。当我们到一个我们做牧者常常我们有一个弟兄如果离开教会，他因着工作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会建议他在当地他去看一看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教会当中选择一间最适合他的教会，他就停留在那里，在那里学习成长，学习侍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直在不同的教会在换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生一些情形，你不能够在那个不同的教会里面得到一个归属感，在里面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你也不能得到一个这个一贯的这个牧养，这个信息你换的一个地方又不一样，这个教导又不同啊。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最好的做法就是你找到一个好的地方，你就在那边停留下来，就好像一条船进入到它的港口里面，港湾里面，你就可以下锚，你就可以在那边成长啊，不要在外面海里面在这个波涛中间啊颠来颠去，你不知道你要如何去行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灵里面的小孩子是需要成长的，他要做下决定啊，他要知道在什么地方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喂养， 他就要留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成长，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一定是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他停留，他也要侍奉，因为他不只是要得到供养而已，他也要侍奉出来啊，要借着他的这个恩赐，他要侍奉这个教会，侍奉弟兄姐妹的啊。所以一个生长成熟的基督徒，他是要留在他的教会里面，要成长，他要服侍。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信仰纯正的这个基督徒和一个随从各样异端的基督徒也是不同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得到了神的话语的喂养啊，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发现这些教导是合神心意的教导，那我们就要得到这些供应啊。那这些的供应呢，是一个信仰纯正的一个背景啊。我们借着这些教养、这些教导，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纯正的这个信仰，不会受到一些外面的一些不同的风声、不同的教导来被影响到。那如果是你没有一个纯正的信仰的时候呢，你听到一个消息啊，外面讲的一些话语，你就会跟随他们；外面人做的一些这个教导啊，你就会受到他的影响，就会跟随他的改变。那很容易呢，就跟从了不同的异端去了啊。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外面有很多的人啊，这些耶和华见证会的、摩门教的啊，他们见到你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情啊。他说他会教你讲好英文啊，他会教你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圣经里面能够得到啊各样的帮助。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异端，他们是有他们的目的的，他们把这些这个信仰不稳定的人，就很容易就被他们吸收过去了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非常可怕的结果，你离开了神了，你离开了神，你的救恩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信仰，我们纯正的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我们也要在爱里面、爱的真理里面成长啊，在爱的真理里面成长。在圣经里面是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真正的翻译是应该说是在爱里面的真理。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这个真理啊，我们是要固守的啊，这些真理。但是呢，在真理里面呢，我们是要用爱来推动这个真理啊，我们用我们的爱心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的这个重要性。保罗他所传讲的，就是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讲到的，就是爱跟真理。但是呢，保罗就能够抓住这两个爱跟真理的一个平衡点啊，他重视这个真理，他也重视这个爱心啊，他用这个爱心来推动他的真理。所以在爱的里面，那他就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个真理的重要性，也让弟兄姐妹非常容易的接受他所宣讲的真理。那相对的啊，有很多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基督徒，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他们所思想的是要把他自己的这个地位能够膨胀啊，让弟兄姐妹觉得他是这个不能够减少的啊，他要做弟兄姐妹的这种的头子啊，他要引领这些弟兄姐妹。那这样的情形呢，就是跟真理不合了啊。所以在这个爱心说诚实话，换句话说，在爱里的真理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分别出来 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不是要牺牲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是这样的爱护他们，我们不惜牺牲真理来维护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情谊，那这是一个极端。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们缺少了爱心了，当我们听到一点弟兄姐妹所讲的话不合我们的神学的这个立场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去攻击他，马上就去纠正他，说他是异端，说他这个话语里面有问题，那这也是缺少了爱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要取上一个中心点呢，在这个斯托德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这位仆人他有这样说，他说没有爱的润泽，真理是僵硬的，没有真理的支持，爱是柔弱的所以这就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一定要用爱来把我们的真理能够传讲出来那这个真理呢，就能够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就能够扎根，就能够帮助他们。如果我们太僵硬了太没有爱心了，那就会很难能够达到教会里面合一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加拉太书5:22里面所讲到这个恩赐的这种的种类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那里面呢第一个就是讲到爱就是仁爱这就是爱所以这个爱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所讲到的关于这个所赐的这个恩赐他讲到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他不说这些恩赐是讲道的恩赐，是这个能够带领的恩赐，还有做教导的恩赐，而是他用职分来形容这些恩赐呢他讲到是使徒，我们知道使徒就是使者是见证人的意思。那他讲到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使徒就是这载义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到12使徒，他们曾经和基督耶稣在一起的，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广义的使徒呢，就是说是这个今天他为主出去，他去宣教他也可以算是使徒或者是在有做一些使徒的这身份。但是呢，我们知道使徒在今天我们不能够讲说今天还有使徒，因为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今天还有人说他是使徒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他是不太谦卑的缘故他如果说是人就要人家称他是使徒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不谦卑的人。那先知先知我们知道是神话语出口的代言人，那先知所传讲的都是神的这个警告、神的教导、神的这个预言，那这些事情都在圣经里面都已经写下来了，都已经在成就当中了。所以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需要有先知的这些先知也是一些人想要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身份他称呼他自己是先知，但是呢，先知他可能有一些功能，但是呢，这些功能所成就的都已经在圣经里面还有讲到传福音的这些的能力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也是在这个还没有信的人的当中你去把神的话、神的教导、耶稣基督的这种所带领的事情都带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抉择，愿意不愿意接受我们所传的这一位救主。 所以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也是有恩赐的，他们有他的口才的，他们有他们的这种的啊，这种传福音的这种的特殊的这种的啊，这种的表达的方式，能够让这些还没有信的人很容易的来接受他。所以呢，这也是有很大的恩赐来做的。那最后是牧师跟教师啊，牧师是牧养这个群羊的，那当然教师是喂养这些群羊需要的。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恩赐的表达啊，他是有这种的职分。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注重这种职分，注重这些人负责的他的生命、他的权柄，而不是他特别偏重这些恩赐方面，对不对？啊，如果他偏重恩赐的话，他可以把这些恩赐都列出来。但是他没有，而是他把这些职分给列出来。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职分、这些职责，他的这种的责任是由他的生命来带出来的。啊，这些人他有的生命，他才能够做这样的服事，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所重视的是一个生命的服事。啊，有人说，神他所使用的人，他要使用有生命的人，而不是只是使用那些有恩赐的人。你有恩赐，但是你没有生命的话，在你的服事上面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多的麻烦，会引起很多的问题。但是你有生命的时候，神会加添恩赐给你，让你的服事能够更有果效。啊，所以有很多有生命的人，他可能在某方面他没有这种的恩赐，但是很奇怪的，当他一着手的时候，水到渠成，那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赐给他这个恩赐，让他能够成就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生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是要一天一天慢慢的成长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天一天在合一里面能够成长的。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当我们在思想啊教会的合一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说啊，一个教会啊，如果说是有困难啊，有很多基督徒他就离开了啊，他就不愿意留在这里继续啊待下去。那这些人呢，他们所思想的，他们只是一个好像到这个饭店吃本费的基督徒一样，啊，他就是专门挑好的在吃。为什么？他人就是思想他自己，他人就是想说他自我为中心，他能够得到多少东西，而他没有想到这个教会怎么样的需要他个人的服事。如果他能够看到教会的需要，他愿意自己摆上，啊，他把他的身心灵都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愿意坚持的服侍下去，神就会赐下各样的福气给他。这个教会也因着他的这种的啊这样的负担，这样的服侍，教会也能够得到更多的福气，教会也可以慢慢的能够兴旺起来。啊，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我们新约的教会里面，不是说你是坐在底下，你是听众而已。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是祭司，你都是这种的啊使徒啊，你要把这个福音都要传出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我们要是一个参与侍奉的这个工作者。啊，所以每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多元化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这个恩赐的，一接受主的时候，这个恩赐就赐下来给你了。你只要发现你的恩赐，你照着你的恩赐去做的时候，神就会赐福给这个教会。因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尽了他的责任，在个体啊，都能够合而为一，在基督里面 能够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能够慢慢的能够成长，能够兴旺，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确实是需要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同工，一起的来兴旺神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自己的旨意里面，你赐下各样的恩典给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能够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到这个恩赐，来服侍你，来兴旺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旨意里面，都有你的计划。你也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我们每一个个体来服侍你，来兴旺整个教会，来建造你的国度。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认识，也都有同样的负担，来被你所使用。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